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在90年代，香港出现了四大天王，所以呢，人们也自然的对应的出现了四大天后来统称四个最当红的女歌手。但是和四大天王一红20年的稳固地位相比，女歌手的竞争其实比男歌手要更加的激烈。所以呢，在不同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的四大天后。80年代中期，香港公认的四大天后则是梅艳芳、叶倩文、林忆莲和陈慧娴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属于80年代的四大天后的记忆。 夜已轻轻跨进窗，疲劳的笑声已在幻想，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，换上当天的晚装，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，心宵独行攀援路途上，像地上遗下废纸张，给风吹进这心窗，愿尽力忘掉却再想，未达茫然浪留在我心上，他的眼光似梦样，不禁令我想，他的臂弯散魅力，不禁又着想，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，满足失强，旧日艳丽已绽放，满足失强，枯干花上，花不再香，但美丽心中一再想，

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，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怕缘尽燃留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， 在没有去到台湾之前，林忆莲曾经在香港以性感的身材、迷人的舞步，引导着劲歌热舞的潮流标杆。可是当她遇上了李宗盛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林忆莲在滚石之后，有了女人特有的感性和理智，很内敛，也很深沉。不说个人情事，他们两个应该是在最正确的时间、最完美的地点遇见，严丝合缝的一对，最完美的音乐拍档，这是他们的合作，也是他们的写照。当爱已成往事，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一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 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，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